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话兴趣唔可以当饭食， 我鍾意读书，亦都有唔同嘅兴趣，希望将来可以将兴趣变成职业。所以我报读获资历架构认可嘅职业专才教育课程。 将兴趣变成专业才能，成为专业人才。 兴趣当然可以当饭食。 职业专才教育， 兴趣成就专业。 哎呀，猪猪，原来奥苏利云都几靓仔噶噃。 咩苏利云话？ 哎呀，奥苏利云啊，你都唔识，我国桌球天才啊，赢过五届世界冠军噶啦。 啊，佢系嘛？系噃，几靓仔喎。诶，你用咩嚟睇噶？ 知唔系 RTHK 卖咯。 吓，今日有冇其他靓仔睇啊？ 卖咪即系 MINE 咯。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你话宁可因为遗忘一个人而平静，不要因为记得一个人而痛苦。但是如果遗忘是真的咁轻而易举的事，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痛苦了。你曾经对他付出感情的那个人，虽然现在已经淡出了你的生活，但是他的身影却在你的心里面默默地加深。你过着一个人的日子，竟然仿佛又背着另外一个人那么沉重。其实只要你不刻意遗忘，亦都就不会刻意记得。因为每当你话俾自己听要遗忘啲咩嘅时候，反而喺度提醒紧自己去记起。所以你应该做嘅就系松容咁，让佢嘅身影喺你嘅心中出没就好，唔需要急住将佢赶走。只要你静静咁睇住佢到来，咁样佢亦都就会静静地离去。 谁人让窗纱敞开，窗满挚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唇上指针，飘忽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你为何令我绝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如归不再来，一天天过去无奈，年年夜雨又再来，湿透的我是傻还是你上次真飘忽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 亦都请你唔需要刻意地遗忘过去，因为唔刻意遗忘，就唔会刻意记得。因为每当我哋话俾自己听要遗忘啲乜嘢嘅时候，反而喺度提醒紧自己去记起佢。所以，只要静静咁睇住过去到来，咁样过去，亦都就会静静。咁离去， 星不闪也罢。 让我看清楚家乡貌，长夜念过去，淌下了几滴泪，泪光中怎看见是故乡的星。风不吹也罢，远方的星星仿佛喧哗，求宁静细听，记下每一段话。风偏偏吹散了，留下了寂寥。 真系咁轻而易举嘅事，呢个世界上就再唔会有痛苦啦。2017年7月31日星期日嘅晚上，一个星期刚刚开始，但又系嚟到一个月嘅结束。 独醉于街头，酒樽掟向半空，像要把爱情消失于破裂中，酒精添着苦恼，此刻强作轻松，只想可避开你多可爱的面容。我退避，情深却是冷，我拒绝仍张开的臂弯，忘记这痛爱的背影，昨天的笑声，忘记你那一抹柔情，求心窝的绝踪，从这刻可结束。忘记这半湿的眼睛，假装的笑声，忘记你那一脸柔情，而芳心早变改，求不必讲我知。谁愿去听？笑声，忘记你那一抹柔 心窝的节奏，从这刻可结束，忘记这半湿的眼睛，假装的笑声，忘记你那一脸柔情，如芳心早变改，求不必讲我知，谁愿去听。 七月最后一日嘅音乐情人，我哋分别听咗三首嘅歌，谭咏麟《独醉街头》，泰迪罗宾嘅《乡愁》，同埋节目嘅开首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星期六晚上九点四个字，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即将出现嘅第四首歌。 令至今伤心的我想退避，但我脑海中千篇记忆纷飞，越关越迷是非。两朋友再说起你，和大殿关心这大殿故 佢同佢妹妹都一样，生命虽然短暂，但系我哋却永远能够记得佢哋嘅名字。佢名字梅爱芳。刚听过佢呢一首歌，佢当年嘅一首叫做《午夜》。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而明日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摄氏的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并且会有几阵骤雨。 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偏偏我永没有遇上，问我一双足印的风霜怎可结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束。 寂寞路途，在哪里会有幸福？听说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最快听日公布首批副局长同政治助理，当局属意。教联会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但未确定系咪听日公布。再有公务员加入问责团队，上届政府两名嚟自民建联加政治助理都升做副局长，自由党两名成员加入，保安局三名政治委任官员都嚟警队，系都嚟自警队。传媒人吴景俊同苏敬恒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以及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嘅属意人选，但未完成有关程序，预计唔会喺听日公布。菲律宾传媒报道，中国计划批准菲律宾家庭佣工到内地五大城市工作，并承诺给予相当于13000元人民币月薪。在北京，市民王小姐说，月薪13000元人民币同聘请本地保姆差不多，但认为菲佣未必能够融入中国文化，普遍内地民众亦不识英文，亦有民众认为太贵，只有少数人请得起。但市民宋先生就表示欢迎，认为从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文化、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会不同，不担心菲佣到内地工作有文化冲突。亦有人指菲佣只要学习一些普通话，沟通问题不大。卫生署对有机构计划举办边饮酒边跑步的活动，并已经联署中大、浸大和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去信主办机构，呼吁不要鼓励、允许或促使参与者运动时饮酒。署方提醒，运动时不应该饮酒，酒精属利尿剂，可以令到肾脏产生更多小便，导致脱水，而酒精令人松弛的特性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减缓信息的处理，影响反应、协调、准确性和平衡，容易出现损伤、意外、中暑等情况。台湾相继受纳沙和海棠吹袭，令位于花莲的和平电厂电塔倒塌，全台湾面临缺电，预计需时15个工作天完成修复。总统府亦都宣布配合按时段节约用电，关闭中央冷气和照明用电，当局亦都要求部门中午关闭冷气。另外，南部屏东县亦都受到暴雨影响，多个乡镇水浸。蔡英文总统乘坐直升机视察农作物受损情形，强调灾后复原是优先工作。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06点，升38点；道琼斯指数报21884点，升5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392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76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11，日元1.055，瑞士法郎0.969，澳元0.797，加元1.247，新西兰元0.748，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7.41美元，卖出1267.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卫生防护中心的程卓端医生。加强卫生措施可以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我们要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空气流通。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要掩住口鼻，分泌物要用纸巾包好，放入有盖垃圾桶里。如果有感冒病征，需要照顾病人或者进入医院诊所，都应该戴上口罩。还有，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啊！ 经典广播剧《三婶玉堂春》。 我是一个清流女子，皇上说又怎会接纳我呢？你听话，好好回去金陵读书，他亦高中科举，回来同我赎身。 卢国沾编剧。 我不喜欢读书，我不要读书，我要日日都陪住你。 八月一号起，一起重温《三婶玉堂春》，香港故事 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可以在博物馆同家人一起享受愉快的时光， 在这里我可以找到自己追求的价值，会用新角度看东西。 在这里我可以回顾历史，还可以同年轻人一起分享探索我们的未来。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五间指定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免费开放，欢迎参观。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无价体验。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又似轻烟消失了，片片火花归向寂寥。最生最死最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忆再想你，思绪还在长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而忧忧郁郁偏偏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心中爱慕多少，而轻轻飘飘丝丝远非远，远远近近扭扭无非梦，缠住我迷住我，深深纪念当天你的浅笑。最生最死最香里飘过万里遥，再思再忆再想你，思绪还在长桥。从灰灰暗暗这角落步向心窝中的你，交出的真心偏偏你未需要，而忧忧郁郁偏偏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心中爱慕多少，而轻轻飘飘丝丝远非远，远远近近扭扭无非梦，常缠住我迷住我，深深纪念当天你的浅笑。 时间嚟到7月31日星期一晚上嘅9:08嘅字。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刚刚听过吕方《你的浅笑》，令我谂起一样嘢。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想喺别人心中留下一种永久嘅印象，但系令人印象深刻嘅，可能并唔系你刻意嘅装扮，而系发自内心嘅笑容同埋真挚嘅眼神。 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他仿似骤来的雨，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偏将心事瞒住。 音乐情人郑子成，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 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也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只想这心花不会枯。什么真心欺侮，只想彼此都不厌恶。可不可用余下活着价值换取珍惜的记忆，即时间令余生都消失了颜色，不痛惜。苦心的得到你，哪怕辛苦，命运也不。 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等寂寞到夜深。 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九点至十点，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嘅睇法。 音乐情人郑子成。 子成你好，我妹妹在2014年因着癌病离开了我，今年是她离开的三周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透过大气电波给妹妹的信寄出去。小云敏给肥腿的信。经过三年同疾病的煎熬底下，妹妹在2014年7月27日主怀安息。虽然明白生有时死有时，相信死亡的离别只是暂时，期待将来天家相聚的一刻。然而 心中的哀恸同埋不舍得，确实是如此的深。呢种心情在呢三年从未改变。妹妹同我一同经历了42载的人生，喜与悲，苦与乐，我哋深深了解对方的一切，甚至一些埋藏在心中的说话，大家都知晓。呢种能力绝对是上天赐给我哋两姊妹的礼物。在一生中找到一个完完全全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真心真意的去爱自己的人，谈何容易。但是我们都曾经拥有过感恩，我们曾在双方的生命中出现。妹妹，在你患病期间更加发现你是如此的坚强、聪明和美丽。虽然疾病为你带来的痛楚没有一刻离开过你，你除了努力和病魔搏斗，你亦都决定继续全心全意地去工作，继续为我的将来打点一切，继续去关心你的朋友，甚至乎一些你从来未认识的人。你面对疾病的能力和勇敢成为了我生命的动力，你的爱心更加感染了我。感谢天父寻回我们这两只曾经迷途的小绵羊，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将来会在天国的重聚。也都感谢天父赐给我这位可爱无比的小天使。妹妹，你是上天赐给我一生最宝贵的礼物，永远爱你的姐姐，期待将来天国相聚的一刻。小云云 Superman。 找半生直到相遇，才感到天地旨意在暗中营造，从心接触真的太好，可靠着一起洒脱同流。流星满天像雨洒下，忘不了当天相约共对星辰下，仍然念过你的情话，常赠我真心真意是无价。情像流星，没有星闪过一段情，一息间但看清。情像流星，像眼睛相对时冷时，心然无限动听。从生到死从未断，生到死，没法躲避。 是理想童话，晴天逆转，光辉太短，交托上天，将心意如愿，繁星满天，最满思念，仍相信生死的缺陷有天缝下。 生命因爱动听，早四分钟到晚上的十点，明天的天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的骤雨。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 灯光就当看不见，蒙着眼望怀中一面，在这世间最宁静处，不幻想，不挂念，风声就当听不见。谁愿信模糊的誓言，寻觅到永远，永。一张脸，夜夜望着无涯灯火，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Oh baby， 是你懂得给我最多，旧日就像没有真正爱过。谁人才能平静心中的火？只得你。Oh baby。懂得怎爱我，风声就当听不见。谁愿信模糊的誓言，寻觅到永远，永恒伴侣。碰得见，直到你说你明白我，不因钱一张脸。夜夜望着无涯灯火，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Oh baby，你懂得给我最多，旧日就像没有真正爱过。谁人才能平静心中的火？只得你 ，Oh baby， 爱我。才能平静心中的火，只得你。